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晚上男左女右14岁生日夜的晚上节目，我是女友韩丽。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男左叶谦。 这个这么早就亮相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 我刚才想了一下，周五是不是应该我先说，因为周五是我的惯常主场。但是叶谦因为每周来4天，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习惯性比较强一点。 我道歉，来那韩丽倒回去，咱们重新来一遍。 今天直播间真的太热闹了，热闹到我有点要想一想，这样的场面在多久之前发生过？ 没有过。 如果说追溯到9年，就是男左女右第9岁的时候，你我叶谦，我们曾经在直播间这样过。 对。 但是今天呢，又多加了一个人，他是谁呢？ 先让大家好，我是歌手 Alan 苏醒。刚刚来男左女右第一次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青春洋溢的初代流量歌手，如今已经是一个大龄不红男歌手。哎呀，感谢丽姐的邀请啊，很荣幸认识两位啊，陈老板、叶老板，谢谢。 现在也很年轻 啊，至少是我们四个人里边最年轻的。 也非常红， 你们好善良啊。 我刚刚觉得，该怎么定义我们之间的这种会面呢？应该就是老朋友，为了一档老节目，我们在一起来纪念他曾经到来的那个日子，就是今天。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也可以到新浪韩丽微博、沉默微博、叶谦微博、艾伦微博，共同来把你想对男左女右说的话来告诉他们。同时今天晚上呢，我也让三位男左呢都准备了一些小节目啊。叶谦呢也把他的这个，应该是从你几岁开始就会弹吉他了？ 从我昨天开始先抓起来练的。好久没弹了。 哎呀，但是我相信哈，毕竟功底还在嘛。稍后呢，我们也将会在现场听到 live 版本的一首歌，今天晚上一定是会和以往的男左女右不太一样，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着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着一首情歌，生日快乐。陪我唱一首情歌，生日快乐。 今天晚上唱这首歌的人，写这首歌的人呢，都在直播间，在建外大街14号。你听了14年的男左女右的直播间，那很高兴呢。苏醒今天哈、啊，其实并没有像他刚才说的那样，他这个人啊，我跟他相识14年了，他其实跟我有一点像哈、啊。叶谦你也知道，我们都属于那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对，他长得长相都跟你有点像， 而且越来越像。 对，查查血型去。 这句话不知道谁被侮辱了。 主要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啊，它有一种磁场。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和我们也是一样，对吧？听了14年，渐渐的有许多相似的东西。那每年的这一天呢，我们都会有一种庆祝的方式。今年呢，我们来点不一样哈。所以在此之前呢，我说我们三个啊，让叶谦、陈默还有 Alan 每个人都准备3首歌。这3首歌呢，都会代表他们这14年当中啊一些感触啊，一些能够在这个晚上体现出来的东西。所以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各位准备的歌曲，同时呢，今天的生日夜所有的歌曲登场顺序由大家来决定。我已经把今天晚上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歌呢曲目全都在听听 FM 上po了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准备的歌曲有，首先陈默准备的歌曲有， 哎，第一首《嘉宾》，对，因为我们都是嘉宾嘛。然后呢，第二首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最近非常很多朋友在收听的一首歌啊。第三首当然就是我每周五都会开场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所以连在一起就是嘉宾、这世界这么多人、全世界谁倾听你。 哎，我也发现了， 哎呦，好啊，哎， 来叶谦，该你了。 我呢，主要是英文歌曲，而且我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感受，这14年。Time 是离不开的， Time 就是时光荏苒，然后呢自己确实是老了，有些老了，所以选了一首 Older， 来自 George Michael。 最后一首呢 Remember the Time 呢，其实跟之前的那个 Prince 的 Time 呢有点重合了，所以我临时改变主意，我想第三首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Telepop Music 的 Don't Look Back， 就是我往以后想一想的话，我就不往回看，我往前看就行了。 Time Older Don't Look Back。 好的， 就这三首。 苏醒的3首歌。 哎呀，这叶谦老师这个歌曲选择，包括这些歌手过于高端，就搞得我现在就心里很慌，因为我只分享了我自己原创的那些不怎么红的歌。 哎呀，起码原创啊。 对的，反正也是很荣幸，至少谢谢你陪我一起过，可以作为我们节目这个常年播放的歌曲嘛。那今天除了刚这一首呢，还带来了一首，应该是2010年写的，忘记了啊，11、12年前了，《怕爱》。还有一首是 Dream， 应该是2014年写的，还有一首是2021年今年写的光，对， 怕爱是2012年的， 是吗？ 对， 你都记得， 我毕竟是曾经的醒目嘛，当然现在也是 曾经这两个字真是让人很难过、 哎、 没有，这个当年听过 Alan 作品的朋友会发现他其实真的在原创这条道路上走的还是挺踏实的哈，虽然说像他加引号的哈没有太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广为传唱的歌，但是我相信喜欢你的人对你的才华以及对你的人品各方面呢都是认知还有接受是非常高的哈、 你为什么要笑一下 有一种唏嘘的笑容。 没有， 有有有， 过生日嘛就应该开心，而且以往 对对对， 就这14年当中我和叶谦在直播间其实我们俩不说话的，打开话筒才说话， 不熟， 对， 就不说话的、 okay， 所以突然间我们今天8:30后场就在一起啊，大家说了很多，然后以至于到直播间以后我都觉得节目像行进了一半了一样 是我们也有的话我们都在节目里都说光了、 所以呢刚刚呢三位男左哈，三个双鱼，他们已经把今天晚上在14年这个特别的夜里的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告诉了大家，而我带来的3首歌呢是昨日清空、歌颂者、我始终爱你。 你们大家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指引这个方向啊，说先放谁的歌呢？我看了半天，你们这聊天室里面朋友们竟 不想听是吗？ 竟点赞了，竟祝我们生日快乐了。那当然是我们生日当然很快乐，希望大家周末也快乐。 对， 而且毕竟今天晚上还有蛋糕吃。 对，要特别特别谢谢今天的这个飞行嘉宾，也是我们男左女右在2021年节目调整到晚上9点钟之后第一位飞行嘉宾 Alan 飞行嘉宾呢、 感谢大家的 邀请，非常的荣幸。这个蛋糕也是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啊。然后呢，但是刚才这个丽姐看到蛋糕的第一句话， 不够我一人吃的。我大嘴，我比我姐嘴还大。 你们这种双鱼男就干这种事情，反正那个语气感觉评价不是很好。 对对对，你看觉得我们太会抓人心。 说真心话哈，我自己想准备一个，但也不知道是年龄所致还怎么样。我觉得在我五周年的时候，我大概会做这个事情，但14年了，可能真的心气儿啊，就说做这些仪式感的东西的心气儿没有过去那么足。 不是，你主要是心思没在我们身上。 那我会在谁身上呢？哎，这个房间哈，我们那天还说这14年，我们除了让自己和大家一起聊这些收获和变化以外，其实我相信每个人身边都多了一些东西，嗯，同时也少了一些东西。这14年真的感慨万千。那我下面要放出的第一首歌呢，就是。 耶、yeah, ，来自我自己的原创《怕爱》，谢谢大家。 对他选择这首歌，我还挺惊讶的，因为他不会是一个怕爱的人呢。 主要这首歌写得好， 你应该是怕很多人爱才对吧？ 我能 怕被爱啊？ 恨死我！ Listen， 音乐又停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无力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 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无力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是爱让我承受它会犯错，想太多，离开你是最好选择。怕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爱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哦，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爱，爱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 怎么样在直播间听到自己的歌曲是什么感觉的？ 很开心，因为如果不是你的直播间放的话，全中国也没有什么直播间会放我的歌了。 不要这么不要这么消极好吗？ 开个玩笑。 对， 还蛮开心的，因为更就是在这样的好的节目，然后又一个比较有音乐品味的非常懂我的音乐的 DJ 啊，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又开心又荣幸，嗯，同时还有一点小骄傲。 哎，要不说韩立刚才说你就会这，你真会送蛋糕这一套， 必须的， 你们双鱼就会这套， 你不是 双鱼 啊，我们双鱼就会这套。 哎，还真是啊。我想问那个 Alan， 你在这些年当中，14年当中，有没有就是在路上听节目，然后在收音机当中听到我们节目播放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可太频繁了，好吗？ 哎，真是哈。 啊，当然，那陈默老师他来的就是不像那个叶倩老师那么频繁嘛。我 陈默老师， 因为而且我每次都是打完球啊，因为我自己在北京经常运动嘛，然后呢，就一周固定有几天是打球的。刚好那个球赛结束，我从球馆开车回家路上，我就是习惯性的就是974。哎，所以你们的声音是经常在，很多个夜晚啊，很随机的，但是又很频繁的伴随着我回家的路上的。嗯， 哎，咱们的荣幸。 所以也包括韩立偶尔念到你的那些语言都被听到了，是不是？ 啊，对对对，有时候我会故意就是很厚脸皮的拍张照片给丽姐看一下，我正在听九七四，嗯，然后以此暗示她能不能放下我的歌。哎，所以经常如果大家听到她放我的歌呢，应该是我在听节目，并且在暗示她。 倒没有，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就是夜晚的感觉里啊，她需要什么样的声音，而且。刚才艾伦说的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啊，他们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一天当中啊，他可能白天时光里有很多忙碌的事情，然后到了晚上，终于是自己的时间了，然后遇到了男左女右，所以今天晚上聊天室当中，我们的话题，我想对你说，我就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发自内心的声音。这位叫做哇哦的朋友说：“谢谢你的陪伴，我们成长中很重要的陪伴。”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文章说，就是有规律的陪伴， 嗯， 就是大家之所以喜欢一件东西，或者说默默的跟随它，是因为它有规律的陪伴。 对，因为这是安全感的一种体现吧。如果这种规律能够随时的这种让你知道它在这个时刻就会发生，嗯，大家心里可能都多一种踏实的感觉。 行，那现在呢，我们要带出一首叶谦的歌曲哈，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室，希望大家能够来决定这个歌曲的出场顺序， 貌似很难。 对，大家好像都在表达自己的感触哈。今天晚上似乎音乐有点被放到了，这个 B 就是背景音乐的这个状态里了。但是我觉得其实音乐是最能够表达我们的感触的，比如说叶谦带着老花镜要放这首歌，对吧？ 是得了，我还是先把我自己心里的 Prince， 他已经离世了啊 ，Prince 的 Time 送给大家。 然后呢？不说个什么生日快乐吗？ 祝男左女右14岁生日快乐。 Time， 确实是我要向这个节目说的，不止祝他十四岁生日快乐，我还要用 Time 这首歌就感谢男左女右。为什么？因为我真不是一个能把时间花在一个地方十四年的人，我基本上不敢相信我干成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让我学会了踏实。我在这之前呢，时间对于我来说，从小啊，我要做一自我检讨，我从来不是一个会运用时间的人，而且我特别浪费它，我特别奢侈的浪费它。我觉得我在同龄人中，就是从小学吧，可能我就思维快一点，跑得比别人快一点，我就老觉得我能用时间，对于我来说，我是可以欺负别人的，就很不对的这么一个思维啊，就是我可以偷机取巧，而且我可以欺负别人。你看他跑一分钟他都跑不到，因为我这几十秒我就跑到了啊！你看他一分钟他都干不完这事儿，我这几十秒我干完。从小都是这样投机取巧，所以在一个地方我也待不长，但男左女右让我真的一待十四年，非常感谢大家。 有点像小作文是吧？是不是要打算说完了第二段就可以不参与了？ 这个是有感而发， 说完就下班了， 谢谢大家。 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的我们和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对于这十四年中不管是第几年和我们相识的，大概都挺有感触的。因为电台节目大部分啊都是在一月一号诞生的，就是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会有一档新节目，而我们节目呢居然是在一个夏天，就是在这个衣服之后啊，就是在2007年诞生于夏天。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特别幸运的一点，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过个生日啊。 是夏天的生日啊，多快乐呀。 而且夏天感觉特别适合吃这种冰冰的生日蛋糕是吧，然后大家一起唱生日歌。 来，我想问一下这个 Alan， 您说。 别你呢是2007年啊，其实说真的是也是你的职场有纪念分量的一年。 对，我只是不太纪念而已，但它是有意义的。 对，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呢，你也从曾经的一个学生然后开始拥有了歌手这个职业。 嗯， 然后慢慢的十四年过去了。 嗯， 今天我看到你在微博里，然后让大家来征集，就是这些年当中你的作品里啊最能够代表你的。然后有你的歌迷朋友写说，你可以带我不是歌手，因为你这些年真的是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对，就是好听叫兴趣广泛，不好听叫不务正业啊。 倒应该说是自己的叫斜杠青年嘛，就是你背后的这个标签很多。但说真心话，到了这个直播间，到了我们北京乐广播，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歌手是你最最喜欢和擅长的？ 相对自在一些吧。本身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波的传递，其实这个是自己比较松弛又自信的一个方面。那一旦我讲话或者唱歌，我会知道我是有一个歌手的天分。当然了，天分这个事情是你需要去珍惜，同时呢也会让你去保持一个警惕，说不要轻易去挥霍的。但我又是一个，就我相信双鱼男可能都有一个通病哈。刚才叶倩老师说他是有点那种啊，好像 挥霍时间， 哎，糟蹋时间。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就是，你可以讲没有太多的紧迫感，或是说佛系。这怎么说呢？嗯，我不愿意让自己活在一个为了某一种很清晰的目标，让自己活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当中。就我唱，如果有人愿意听， 我自己愿意写，我就继续在这个音乐的路上就这么继续下去。但不是说我们看到很多采访的时候，一些刚出道的歌手，当然他们也是可能很拼啊，这个上进，他们会有一些类似于坚持要很努力的这种表达啊，我从个人奋斗的角度讲我是很支持的。但是呢，其实可能到了一定的经历，随着一定的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啊，到了一定的年纪阶段，你就会告诉自己 OK， 我热爱最重要，我有我的那个热情，那个 passion， 只要保持那个热情，那做出一定的努力，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要那么紧绷的去拼一个事情。当然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于我来说，这14年看下来，也许做了很多音乐之外的其他的事情，但是每一件我都觉得在当时的那个我是去享受它的 enjoy 的，就包括此时此刻回到了这个直播间，我依然是我很享受我歌手身份的苏醒。 哎呀，三个双鱼哈，我觉得可能第二段默默要是亮相的话， 是 他和你们还真不一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咱们四个人当中活得最通透，而且也最有计划 啊。有吗？ 优质双鱼， 我昨天都没决定今天要来上节目呀。 这就是他的计划。 来，我们听一首 Alan 带来的歌曲哈，也是他在作品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积极，非常正能量。其实并不像他有时候很悲观的那个状态的歌啊。Dream。 小时候你走过很多的梦吧，记得自己微笑的自己，没记得那些期待吗？只想飞翔的那一刻，特奇妙的梦还在吗？心潮还澎湃吗？那个梦想整个的人中心还崇拜吗？记得老师说想当宇航员的举手，我第一次正想遨游太空，要拥抱宇宙，多少个夜晚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那是我要去的地方，没有尽头。微笑美丽的线条和色彩，一张张洁白的纸上涂过的奇奇怪怪，可爱的公仔，可爱的妖怪，可爱的蓝天碧海，颜料在可爱的脸蛋上留下大大的一块。记得第一次碰篮球，用双手去投苦练控球，幻想穿上23号红色的公牛，踩着影子轻敲课，跟个舞动叫板，翘课就为了看总决赛的迈克乔丹。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把这首歌听到这里啊，毕竟还有三个时段哈，尤其第二时段一登场呢，我们会让叶谦和陈默， 哎呦呦， 当然是叶谦和 Alan 啊共同合作在现场 live 版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然后陈默打节奏， 陈默唱和声， 力所能及。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M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点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哎，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默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6号男左女右14岁生日夜的晚上，我是女右韩丽。 我们一起吧， 好啊， 嘿、我们都在这里， 都在这儿，都是男左， 叶谦， 来， 莫， 哎，冷苏醒， 好的，对面是三只双鱼，而且也都是在男左女右的这14年当中出现过的哈，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然后呢，稍后呢，我们会在直播间里啊带来更特别的，由叶谦弹吉他， 哦呦呦呦， 然后苏醒演唱，一会儿见吧。 10年。想和你在手牵手走个开心10年，现在就带出光临靠脸脸靠脸。哦，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换一样爱你，祝你开心10年。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相信祝你开心10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才最可贵。哦哦， 来自燕姿演唱的《祝你开心》，这是一首也跟生日有关的歌嘛， 给劲， 所以每到过生日的时候哈，就一定要分享。 燕姿说的我们好像跟她很熟一样 因为刚才歌里面也唱到了，就是能不能开心10年20年、 然后我们也在直播间说现在节目是14年， 是 我们能把它做到多少年呢？然后我自己突然间就是夸下海口啊， 嗯， 也是激动万分，我说我们争取做20年吧。 20年， 哇， 那么你看他就是可能应该是过了50岁这个节目就到20年。刚才他说那我努努劲儿，我能不能做过50岁这个节目， 如果还是我们三位做嘉宾的话， 是 那这个节目老龄化严重了， 我们变成一档老年节目。 后来呢韩磊自己琢磨了琢磨啊，其实我也马上就50岁了。 对， 和他们在一起做节目，真的这14年是非常开心和舒心的，真的非常谢谢他们一直在我身边。因为作为天蝎，我承认自己有时候会有一点控制欲哈。我相信， 请把有一点去掉。 一点吗？ 怎么？Excuse me。 生的，但是你们也感觉到我这14年的变化了，我比过去柔软了很多，对吗？ 有吗？ 啊， 你看我都没意见了，我都缄默了，你知道吗？ 你们俩那个怎么样？准备怎么样了？ 我们啊，对，今天说、 哦、我们俩、啊、 那个节目。因为今天是男左女右14岁的生日嘛， 是，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 嗯， 我跟叶青老师第一次排练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8:40，就是在不到一小时以前，在直播间门口的休息室里遇到之后才合了一下， 合了一下啊。 但是在此之前，我把伴奏乐什么都发给叶青了。 嗯， 就是我相信你们都是专业的人， 对， 而且 live 的这种即兴感就来自于哎，我们此时此刻啊有这种开心，因为并不是让你们拼一个什么，就是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唱到这个全世界。第一不是这效果， 对，要的是完整而不是完美嘛。 对， 是的， 所以我这也有点委屈人家 Alan 了。 怎么了？ 平常那个多么华丽的一首歌曲，他配的，因为 Alan 在音乐上是非常讲究的， 哎呦， 他是非常非常完美主义者的。现在今天就一把吉他，你说多的来个 live， 您太谦虚了，已经很久没有人请我演出，哎，不是那个， 我又来 了。今天您当一回男左，我来当一回女右，好不好？我们这个即兴一下啊！ 你看我把老花镜先摘掉，哎， 我们表演如果有瑕疵。大家要请各位多多见谅，好不好？ 然后你看我这个姿势，我建议你们拍下来。我 对对对，这是暗示我呢啊，这是暗示我呢。下面我们有请，其实真的在 为什么要弹普通朋友的前奏？ 真的、 哦、不是这个、 啊，陶喆的普通朋友， 你看被我听出来了， 合了半天合错了。 谢谢你陪我一起过的 live 版。 Yeah, that's right, baby.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送给你，钟声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 好听好听好听， 谢谢， 真的很好听。 第一次完整的合作还算不错，大家将就听一下吧。 这个还是委屈人家了， 真的互相都太谦虚了， 太谦虚。你像我和默默这种音准都不知道在哪儿的人哈。 哎，你等会儿啊，咱俩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我们唱歌音都不准，你听音也不准，可是我能听准音。 你看现在就把就把你一个人甩出去， 所以我做了电台主持人，我没有去做歌手， 所以我们还可以摆弄摆弄音乐。 哎，但是我觉得音乐的美妙和音乐的就是对人心的那种抚慰，就来自于我们这一刻能够通过唱，通过音乐的这种传达，让彼此觉得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说的太多的， 是 是， 对吧？ 音符一响起来，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也占着这个优呢。咱们其实聊聊天，跟大家舒缓舒缓情绪，然后咱们放的歌曲音乐一响起来，啊，艾伦苏的嗓音一出来，大家就又能端起酒杯，又能喝。这这就周末大家朋友在一起， 一个有生活的男人， 还要酒后听节目呀。 话说真的哈，我说男左女右的十四岁是我的四十四岁，因为我们当初2007年，当时是在晚上的11:30哦，大家记住啊，11:30亮相。然后我说我是30岁的韩立，然后叶谦呢？ 我 是 33岁的叶谦， 对，那个时候我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跟叶谦说，我说我们俩要在晚上迅速让大家有一个对这个节目的好奇心。 对，那会儿听着年纪就挺大的了， 对，就想，哎，怎么会有人在节目里敢报自己的年龄？ 30多岁了还做这么年轻的节目， 对，然后还跟人家一起熬夜， 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下子真的把很多在晚上睡觉之前听广播的朋友给惊到了哈，于是乎呢，我们就真的走到了今天。 所以这节目我们都报一下，这节目今天14岁，我47岁。 来吧， 按年龄来， 44还用说吗？ 对，这节目14岁，我今年也41岁了。 我看像31岁的。 Alan。 这个节目， 哎，等会儿你确定艾伦能报年纪吗？经纪人会不会冲进来？ 不会不会，这个节目今天14岁，我下次再来。报一下，我也是37岁，37岁， 年轻真好。 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不见我吗？远光中走 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在喜欢听广播了呢？其实在14年的这个晚上啊，这个话题有点伤感，但是我常常会想，我做广播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北京有广播，也是我到了北京95年之后知道了广播原来里面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好听的东西，所以就是当时哈就下定决心我以后要做电台。 其实现在想一想，如果有很多朋友已经没有时间听广播了，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也说明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找到了一些也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一些体验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一档节目有它生存的意义，因为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在这个时刻想要暂停其他的事情回来来接受我们的陪伴，因为这种陪伴是规律的和默契的。 对，而且今天晚上我们又看到了好多，也许平常只是潜水听节目不说话，但今天一下子冒出来了，不知道是因为节目的14年冒出来了，因为艾伦冒出来了，因为陈默冒出来了，还是因为叶谦冒出来了。总而言之呢，在这个晚上突然发现老朋友的这个夜里就像我们说参加婚礼一样，哎，我要去给他去道个喜。那我们节目呢，这个生日哈，就是一年当中可能来对我们来说一个大喜的日子， 来祝寿了。 对，大喜的日子。刚才那个现场唱完歌曲的一直都说自己不够红的苏醒说，哎，你们怎么不会弄一个线下的活动呢？然后我就答应大家明年啊，我们节目在10周年的时候，你不是跟我们录 VCR 了吗？ 对， 10周年的时候我们15周年的时候，就明年嘛，我们一定搞一个线下活动，好不好？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好不好？ 啊，那肯定的。我刚那个提议主要是想说，能不能收点费用？到时候今天来不是也没什么费用吗？ 所以我们每隔10年才搞一次线下活动。 可以。 你知道你为什么走到今天吗？ 混到这种地步，全是我自己的原因。 没有，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啊，来电台来做访谈节目，能如此放得开，就如此把自己的姿态也好，或者说自己的真性情展露出来，这个不容易。 我觉得不是，不光是不容易啊，最重要的其实韩立请嘉宾是有标准的。你的标准不是说这个歌手有什么新作品或者多红，对吧？关键是你要和他是好朋友。 对，主要看跟他私人关系。 是的，一切凭私人关系。哎， 上来第一句话就四双鱼不？ 但是真的很，但真的很客观的讲啊，就是我在从业19年当中认识的歌手朋友真的没有那么多。其实可以认识很多，但是我总觉得我的时间可能做节目啊，每天我没有那么多的线下的时间了。但是如果能够走近的，我相信就是缘分，就是彼此的欣赏。不光是 Alan， 其实有很多歌手朋友，他们是真的听广播， 是 听了我的节目。哎，我觉得哎，这是一种对我们电台的这种情节，一种尊重，一种情怀，所以我也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彼此的互动。 对，其实电台真的是一个让人有很多情节的一种存在啊。我觉得听众朋友对电台有电台情节， 对啊， 然后主播对电台有电台情节，很多主播其实做惯电台节目去做其他节目是不适应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嘉宾对电台也有电台情节了，是吧？叶谦，你能想象如果一周不来做节目，你是不是都好像人生中少了一点什么？ 我真的还真的想过，我假设过，然后我想，我晚上就抛开这个事情了，不做了，然后我可能白天更努力一些，我在白天再干一些活，然后晚上像所有的很多很多普通人一样，就是很累的回到家里，然后连晚饭也许都懒得做，然后吃一点就睡了。这种生活是不是适合我？但是我后来给自己打了一个，不能说是否定，但是起码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是因为我好像是属于夜晚的孩子。我真的是在夜里边更淋漓活现，我真的没法在白天就出什么灵感。 我敢说这屋里的4个人加上正在听广播的人全部都是夜猫子型，就是我们觉得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晚上的灵感也最多，甚至说我们都是感性的人，长情的人，对吧？而且也是属于那种内心里有些东西呢保护得很好的人， 或是熬夜看球的人。 对， 反正我必须是的。 刚才说到这档节目的一个大喜的日子哈，默默带来这首歌，其实 我觉得很多人在今年，而且这首歌艾伦应该很熟，对吧？ 嗯， 我其实以后应该把他请来，对吗？ 来，随时的。 因为张远上次给我讲了他改这首歌歌词的很多有趣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请他来讲一讲，真的蛮妙的。 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谦虚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握手寒暄如此客气，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 张远， 张远 宾，哎，刚好我们这个三位嘉宾哈，听了这首《嘉宾》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哈， 是 就是他真的是命中红心， 对，而且让人很有画面感。 是的， 嗯， 这也是他自己有一些感情经历啊。 我们改成一档爆料节目吗？ 对，我虽然很替他开心了，因为我跟圆圆也是这个入行到现在14年，那不是非常就是最好了，没有之一。我们互相是这个圈里最好的朋友啊。他终于有一首算是成名作啊，很替他开心。但这首歌我也吐槽过，我说这个歌词内容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啊，这种事情在我来看我得再写一首叫多余。什么嘉宾纯属多余。 你俩就互相吐着吐着出了两张专辑，对吧？ 错不错。 哎，这是真心话。这 你会去吗？参加前男友的婚礼， 不 是不是？ 我干嘛要请他呢？ 这不就完了吗？ 我也觉得很奇怪，你能接受吗？你会参加吗？叶倩你参加吗？默默参加吗？ 是他们让我去主持。 他们应该不敢让我来， 更万恶的。 所以这首歌受欢迎，然后可能有些朋友比我们柔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断得相当干净的人，就是永远不会再来往。 你代表你自己就好。 你还来往吗？难道？天哪，这到底是一档14周年的纪念日的节目，还是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哈？当然，这就是音乐的一个让每个人有所触动的部分。就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它和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人有关联呢。 对， 怎么都不说话了？ 是没错。 我试着衷心祝福你，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选择失陪一下先离席。关上你要的爱情，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离开你的自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却始终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 哎呀， 真是一个好男人啊。放心吧，他一定会遇到更好的、更懂得珍惜他好的女人啊。 嗯，就反正少去前女友婚礼啊，我个人建议。 对，也少去主持这样的婚礼。 你们就生活经验很丰富啊。 要说呢，真的哈，这14年当中，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包括刚才在聊天室当中，我们说14年，你想对男左女右说的话， 嗯， 大家其实说的话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是讲自己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这档节目给予他们生活的变化。在这里啊，不得不又提到我们的因节目而结婚在一起的一对儿情侣， 哦， 就是我们的，对，今天这个女主人给我们发来了贺电哈。他说：“我想对14岁的男左女右说，对一个人来说，14岁多好的年纪啊，正值花季；对一档节目来说，14岁多么不可思议的年岁，好替节目为我们的坚持而自豪。男左女右14岁啦，虽然工作原因不能每晚报道，但节目与我、与小随永远都会是最特别的存在。感谢男左女右，感谢。”韩立和几位嘉宾男左让我们认识了彼此，让我每个夜晚不孤单，即使真的有哪天节目要停了，我们也能满足地回忆现在，骄傲地提及这些年的坚守。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有很多个716可以一起过，期待下一次见面。 还有我陪在你身旁，不用逃避或慌张，总有人结伴向前方，不怕去闯荡，站在更远的地方眺望，天微亮，我看见了一道光。每一次新的开始，轻轻挥手告别往日，人群中默默坚持，不再是那懵懂的孩子，慢慢踏上旅途，时间馈赠了礼物，一心朝着遥远去追逐。一次次道别分离，慢慢懂想融合珍惜，像只生动的寻觅，人潮中故事在继续，当乌云遮天空，迷雾阻断了前路，有个声音说总能拨开云雾，找到归途。当你迷惘的时候，还有我陪在你身旁，不用逃避或慌张，总有人结伴向前方，不怕去闯荡，站在更远的地方眺望，天微亮，我看见了一道光。 好的，这个时段呢，听着苏醒的这首光啊，就先到这里了。转个身，我们第三时段还会继续度过男左女右14岁生日夜的特别晚上，也希望你一直都在。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刀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6号星期五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来，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晚上，因为这是我们男左女右的14岁的生日夜。然后除了平常陪伴大家的叶谦还有沉默之外呢，我们也特别有请了一位飞行嘉宾，他就是苏 行。大家好，我是歌手 Alan 苏行， 叶谦也在这里， 沉默也还在。 哎呀，这一幕真的太多年没有发生过了啊！首先，男左女右在每个晚上的陪伴呢，就是一个男左一个女右啊，特别规律性的。然后叶谦也很吐槽，为什么永远都是一个女右啊，就没有任何增加的。 也有过， 很微弱的有几次， 是有几次很美妙的回忆，一直回忆到今天啊。 然后我们今年的节目播出时间调整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刚刚到了10点，这个是很多人认识男左女右的时段， 是， 然后也是从暖文章冷笑话我和叶谦在一起的这个配搭当中哈、啊，有很多朋友记住了我们。 对， 当然默默也是在这个周五的夜里哈、啊，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也坚持快10年了， 真的、啊， 对，2010年11年的样子。 其实每年的生日这一天，我们就都像坐上了时光机一样啊，又回到了那些初相识的时光里。那我想问问在座的三位啊，男左，大家年龄段不同啊，这个每个人的环境啊，所处的人也不一样。那这14年当中，对你们而言，你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什么，或者收获有什么？ 年纪大的人先说，还是年纪小的先说？ 这一轮我们从最大的开始说，当然最大先最小吧，因为他话太多，来，因为他只要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来，艾伦， 我嘛，收获了这个东西，收获那方面收获，哎呀，我觉得越成长，越觉得人是一个综合体啊，真的有很多方面的收获。你说他这个生活上的收获，当然也是有，在自己的心境上啊，就是阶段上的这种不一样的成长，不一样的体悟也是有。我觉得。抽象一点的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可能收获了一份清晰和自在吧，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呢，同时有能力去照顾身边应该去为他负责的人，当然包括家人啊，包括朋友啊，包括你的同事啊，所以其实也感觉跟说了跟没说差不多，就是这样。 没有， 我觉得 其实 就是这样子。 这14年啊，因为我和 Alan 确实有很多朋友说，当初你是通过一场比赛然后认识他的，没错。因为 Alan 之于我，确实在2007年那个年份当中，扮演了超级重要的角色。 我知道，后来像什么都敏俊啊、李现出现以后，我就不在了。哎， 原来 Alan 都知道啊， 完全都知道， 我以为你一直瞒着他的。 人生就是这样的残忍，哎。 啊，现在我们来听歌吧，既然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啊。 哎，不是，我还没说呢，所以他都以推歌来掩饰。 原来让我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 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心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陈奕迅这首歌在节目《过往时光》里，我们也经常一起分享，因为他真的点到了我们的心里哈，就是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嗯，医生， 刚才我们还说14年的节目啊，现在还有这么多听友，在为这档节目的14岁而高兴着，他们其实对这个节目也是真爱啊。 是， 如果不是真爱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还会在这个晚上要对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是，如果不是 周末的晚上啊， 对，周五人家早就在外面游车河吃饭跟朋友们聚会，然后专门要挑2个小时时间然后来倾听你，还要给你点赞啊，还给你点了40多万 天哪对，今年呢我们南宗女又在1月11号的时候呢正式哈在听听 FM， 这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在上面呢开通了男左女右聊天室。今天呢既然是男左女右的14周岁哈，生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把我们这些年的一点点成绩吧哈，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啊，我们曾经获得过听众喜爱的10家节目，我们还是北京青年喜欢的节目，同时啊在收听率和占有率这一块我们也一直都名列前茅。 终于明白为什么今晚嘉宾多了主要是要掌声， 因为我们都是与有荣焉，对吧？然后我还抱着那个奖杯，我就是自己自嗨的，让韩立给我拍了好多我抱着那些奖状的那些照片。 这个确实，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没有你们在这里哈，让这个节目有了许多的亮点，有许多的让人喜欢听的东西，我相信我一个人啊，我毕竟也做点歌节目那么多年了，那我怎么没被大家像这档节目这样，从2007年我开始做这档节目开始，我才知道我的职场生涯很重要的一个节目到来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像歌手他会知道一首歌，哎，这首歌有了，就像张远他等到了嘉宾，可能每个人都在等到一个激活他， 是， 或者说让他更有热情的一件事情或一个人。我觉得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真的在2007年在那个夏天，也真的是在我的人生其实很混乱的一个阶段里你笑什么，我今天很深情的，而且我相信喜欢这档节目喜欢我们的人大概就知道我们都是很真性情的，而且也很积极。虽然默默有时候常说我啊，你不要老说这个节目一会儿没有了或怎么样，但我心里很清楚啊，就是我只是那一段时间有点疲倦了。那现在轮到你说这14年你的收获了。 收获真的就像艾伦说的，其实每个人收获都很多，但如果一定要把收获整理下来说呢，我觉得有2个特别大的收获吧。第一个呢，我养了只狗 哎，我跟你讲，这个对于可能没有养狗的朋友，他不太能够设身处地的去理解这种感觉。就是当你一个人的生活之间突然多出来一个小宠物的时候，其实它对你生活的改变是特别大的。 嗯， 而且它对你的影响，或者是它对你生活节奏的这种变化都是很大的。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从它身上也能去学到或者反思很多东西。有人会说你跟狗能学到什么，但有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过，就是他给我带来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很累，然后呢他一般都会跟我来玩一会儿啊，表达一下对我的爱嘛。然后那天呢发现拿头拱了拱我，然后好像我没有要理他的意思，然后他就一个人跑掉了。我当时还说，哎，这狗挺乖的嘛，宝宝很乖，就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就过了一会儿，他从厨房叼了一听可乐给我。 哎呦，那么聪明。 对，我当时真的心头一暖，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完全不会预期小宠物会对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 你俩之间还是单纯的友谊吗？ 其实也没什么友谊了，完全是我单向的爱。我一直都觉得对，但那一刻我真的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这种可能我们都不足以去了解动物的另外一面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大的人生收获。那他现在也已经快八岁了，所以也是长久的陪伴吧。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想了想，我们四个人真的跟音乐都很有缘分。 对的， 是 吧？苏醒从这个音乐的节目里边出道，然后成为了歌手。 对， 然后叶谦，其实大家知道的是他晚上跟韩立常年做这档节目，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叶谦是音乐制作人，家里有非常专业的这种制作设备。 他现在也在 对，是啊， 现在也靠这个干活呢。 对，白天的工作是这个吗？ 对 对， 晚上自费来上节目的都是 不，还是收费的。 有一点盘缠，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男左女右的片头，我们最大家这个使用最久的这个片头，是吧？应该是叶谦的创意和制作， 真好。 所以当大家听到这个男左女右的声音标志的时候，应该知道他跟男左之间的这个缘分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然后我自己其实跟音乐原本缘分是最弱的，结果两年前突然接受了一份跟音乐高度相关的工作，来到了音乐行业。 此处掌声 欢迎。 所以也不知道是这档节目过去八年多，就是在我得到这份新工作之前的八年多，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的时间，给我带来这种对音乐的感知和熏陶，还是说其实冥冥当中就是你和这个领域和这个音乐这件事情有长久的缘分。 哎，在这里我有个好奇点，其实一直也想问你哈，就当初你做这份和音乐有关的工作，应该是有人去推荐你，对吗？ 是。 然后他知道你在电台做电台嘉宾， 还真知道。 哦哟，那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真的我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其实我觉得做嘉宾这件事情对我现在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或者影响。 不是靠这儿能出去。 我想表达的是，我开始也认为这份工作和我的这个广播生涯可能会有一些关联，但是你会发现两个看似很像的东西，其实它背后的连接却是很脆弱的。可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这么多年在节目当中，你也被迫用这个时间关起门来听了很多音乐，然后包括我自己每周来要选音乐，然后跟韩立一起还会听到他选的那一半音乐，然后有时候晚上打开收音机还能听到叶谦选的音乐。 是， 所以其实你无形当中和音乐的连接真的变得更广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工作是有莫大的支持和帮助的。 嗯， 十四年得了一个狗宝宝，换了两个工作，是吧？ 然后叶谦马上就要引来他的两个孩子了。 我显而易见，其实我今天是最言简意赅的，我就是得到了两个宝宝，得到两个神兽。你得到一个狗宝宝，我得到了两个小神兽。首先是闺女，然后是儿子，儿女双全，这就是我十四年得到的最大收获。 这句话讲出来真的是云淡风轻的凡尔赛。 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爱依旧。 生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灯火逐渐暗淡，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正在臂弯，心脏将一生柔软。既然相遇始终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以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 刚才听歌的时候呢，我发了微信朋友圈，有个朋友看见我们的生日蛋糕了，特别有感触啊，就说那个蛋糕上的菊花真好看。我现在在节目里郑重的跟你说一下，这蛋糕是艾伦苏送给节目的14年的生日蛋糕，上面啊，你可以管它叫向日葵， 对， 你也可以管它叫葵花，你也可以管它叫太阳花，但是绝对你不能看成菊花啊， 对， 绝对不是。 我一般也不太喜欢送别人菊花，给向日葵是有寓意的嘛，就是丽姐的这个节目还确实是给人很多的这种。阳光， 对， 而且是用月光给他，我们都是在月亮下面哈，然后但是还继续来吸取能量的。 对 对，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亲爱的旅人》，我今天把它带来呢，就是我特别特别希望，当大家听到节目，听到我们男左女右的时候，就是像听到这首周深的歌一样，它带给人的是一下子，你的眼前是一片特别广阔的 天地，开阔的， 对, 对， 然后但是你呢是行进中的，你在往越来越好的地方走，然后心一下子静了下来， 是的， 特别放松，然后又觉得满心欢喜的感觉。所以我希望男左女右的第15年我们能够一起啊，用这样的情怀，还有就是大家今天晚上你们发给我的小作文我全部都截图了，晚上我一定会好好的来看一下。那下面呢，我想读一位朋友的他的留言，其实在第一句呢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在一个越来越少的人还在听广播的时代里，依然愿意为了男左女右每天准时准点的去做这样一件事儿，没什么别的原因，是男左女右陪伴我们度过了漫长岁月，所有那些被给予的温暖，每一次的鼓舞感动，爱是双向的吧。真心的祝福男左女右生日快乐，明年今日我们再见呀、啊！ 哇，好，明年今日我们肯定再见、 啊、 好，休息一年，明年再见。 休息一年， 我们明年说好了啊，咱们10周年的定制的收音机啊，还有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周边的东西啊，一定要为15年带去一些不一样。刚刚三位男左说了这14年中哈你们的变化，虽然你们没有反问我啊，但是我自己 主动说一下， 感慨的说一下， 来说吧，小胖子。 对，我14年终于到了100斤啊，这是我不曾想象的。 静的说擦模糊的话，我们那个字要去哪？ 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跟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狂奔向你昨日的晴空，随少年回首消失在人海。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 讲尽昨日清空。 嗯， 这首歌是默默啊，真的是介绍给我听、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一直到今天，就是每到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无论在哪儿有多少人，我都要跟着唱的。 对，因为这部电影的两首歌都非常好听，一个是有长进的昨日清空，还有一个是来自周深的来不及勇敢。 嗯，而这首歌里面其实在副歌，他把很多，我觉得不管我们的年龄上是四十五十啊甚至更大，他把我们那个内心里就是对有一些纯真的回忆的那种情绪啊拿捏得非常好。 对，而且刚才叶谦点评说这首歌其实非常难唱。 对， 对吧， 非常 难唱、 这个我跟两位男左一直在讨论说，这个还真的是刘长靖今年多大岁数， 很年轻， 很年轻吧、他真的是年轻人唱，你要搁我这种四十多岁，你让我找这气口一口气我憋回去，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不来就憋回去， 除了气息还有那个情绪， 是那个情绪抗、 那个、想你、 张扬 得有那种 对 亢奋的真的想念的感觉， 年轻感。 对，你说让我想，我感觉我没有那么想谁了 我这个爱谁谁了， 只能唱嘉宾了， 不多 哎，要说真是这样啊，我们老说在节目里也经常说，二十岁有二十岁的那个心气儿该做的事情，三十岁有三十岁，四十岁有四十岁， 是 就以前我为什么刚才有朋友说，哎，丽姐你2007年怎么就是那么生活，那肯定是经过一些情感的动荡哈。 对， 动荡之后呢，哎，你觉得应该扎根于好好的工作了。 嗯，你看 说真心话， 后面那些年也没少动荡。 没有，哎，今天都请的什么朋友，啊， 就是有长靖唱的是我好想你，然后这个苏醒唱的是怕爱，你看看这个。 对对，就是有区别了。 对，然后艾伦唱歌他是就是比较温润的，是往里收的，但是有长进的声音是往外放的。 是， 我可以告诉全 世界，哎，Alan 也有往外放的时候。Alan 有 rap， 对对，哎， Alan 有他往外狂飙的 rap， 对对对， 你知道吧？ 今天晚上我们在直播间拍照这个事情，我之前呢我就特意没有跟他们说大家穿什么衣服，我就想看看我们有默契没有。因为其实在男左女右9周岁生日的时候，在直播间我们曾经和默默我们三个人合影，大家穿的都黑色，我那天穿的就是这个裙子。其实我今天想穿这裙子之前是纠结的，因为我确实胳膊粗了啊，我觉得可能没有原来穿好看了。但是曾经说过的嘛啊，如果在直播间里庆祝这个纪念日的话，我就会穿这件衣服。然后你知道那个叶谦穿哪件衣服吗？ Uh-huh. 真的是我们2008年就是男左女右1岁的时候， 这一身啊， 对，你看 还能穿上，也真的很厉害。 反正是黑底子，我是跟大家心有灵犀，但是这个小跨栏背心我是一定要穿来的。 哇， 就很像小孩要吃饭带的兜兜哈。 是， 对， 哎，反正就是这些男左们哈，就是双鱼男。我这些年接触的朋友当中，双鱼男比较多， 都是比较走心的，是不是？ 特别走心。你看 Alan 订的蛋糕， 嗯， 对吧？然后叶谦穿了小衣服，然后默默呢？ 你看呢？ 他也把那一天的外照啊， 哎， 就是特别带来那件老衣服， 上次周年庆拍合照的时候的外套。 是的，因为有朋友已经发来了，嗯，就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曾经照过这个合影嘛。 对， 那一次其实我们挺隆重的举行了一次聚会。 是， 然后有朋友提醒我们了，明年你们说好的15年聚会刚好7月16号是星期六。 太巧了，不搞都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哎，你说天底下能有这么好的听众吗？就盼着你们聚会。足以见得我们节目是真的没聚过，除了2周年的时候有一次活动，然后10周年有一次活动，就在此我们就没有线下的，也没有粉丝会，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线下聚会的这个小团体，没有。 嗯，是， 就保有着在节目中这个2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就慢慢的，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这样的一档，怎么说呢，也不算太成功的节目吧，也给予了那么多的帮助支持还有跟随，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对大家的这个面见面， 你想想我们第40段再说好吗？ 我们 直接 我们下个10段见。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彼此等候。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2:38，今天不是我开场，今天不是我开，今天是周五，今天是周五，周五。 哦，突然， 哎，之前我跟他说哈，我说这期节目我们四个人，可能大家这个语言分配啊，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些。然后叶谦说，我平常话就很少， 是 我 平常话很少。 结果呢？ 我就是习惯动作啊，习惯动作。 来，我们首先欢迎一下今天的飞行嘉宾苏醒。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lan 苏醒。 终于确定了。歌手苏醒， 确定了，来您的节目那必须确定 是， 对，而且 我不可能去说一些跟音乐无关的事情，但是确实啊，这个美洲杯呢，我很开心，因为梅西终于赢了， 好家伙，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啊，艾伦一定是开心到发指的， 嗯， 结果他真的，他在朋友圈里说，这段时间任何请客都是他买单， 对，就是我说了那一场决赛拿到美洲杯冠军之后。之后的一周我见谁就请 谁 吃饭啊！不过刚好那几天北京都下雨，所以就没怎么出去对对对，这不怪我，这天空不作美啊。 你放出这个单来的话，我可以点外卖的算你账，那有一个替你付账，我点外卖。 哎，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哈，老朋友齐聚一堂，来再介绍一下，大家也很熟悉，但是呢毕竟是7月16号嘛，14年的纪念日晚上再亮相一下，来背心儿赶紧 啊，我们还是要周五男、 哎、真的 默默来先说一下， 哎，说到周五男这音乐得想起来了 真的，对，今天没有用他做开场确实有一点小小的不适应了 对 呀、啊、感觉不是周五来错日子了， 早年间是用颜色，对不对？ 对，颜色，然后 Sound of Silence， 然后就是这一首全世界谁倾听你， 就是我有多欣赏苏醒啊、有多喜欢在节目里放他的歌，默默呢就有多欣赏林宥嘉，在节目里真的是每期节目都会带他的歌曲啊， 也只准我放这一首 所以我们真的都是长情又专情的人，当然我也请不来李现啊， 一个人但黄昏跟清泉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清泉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郊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郊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 全乡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乡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林宥嘉，这首歌是每到星期五的晚上默默都会带来的一首歌，今天也不例外。 是的，虽然他今天出现在最后一个时段，但是他仍然是在周五如实到来了。 对、节目行进到了第四时段，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夜晚，在直播间里呢以往只有两个或一个人，今天呢 是四个人。我们有请到了今年的第一位飞行嘉宾，刚才也问艾伦啊，怎么样这次当飞行嘉宾的感受如何？ 那除了没有什么费用，其他都特别好，完美。 那我可以告诉你，以后也没有。 那我还想继续，可以多来啊。 好吧，好吧，我们特别希望哈，就是男左女右，以后不管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能有这个愿意到现场来哈，和我们一起聊音乐、聊生活、聊感受的真性情的歌手朋友们。 会的。 突然间这个 没错， 很冷静的感觉哈。说到这里哈，这个生日夜呢也剩下最后的20分钟时间了，时间非常快。在聊天室当中呢，小伙伴们已经是让我们的点赞达到了58万了。 哇， 我的天哪， 有点厉害啊。 今天晚上的小伙伴们呢是很积极热情的，而且他们发的小作文都超级的感动哈。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下面这篇小作文呢是来自春风福桃林朋友，他说09年还是10年聚会前，我写了一张卡片，也在节目中发短信说想对男左女右说的话。当时我也是人生特殊的时候，也是整天唧唧歪歪的，特别的矫情。那时我说的就是，如果哪天没有男左女右陪伴了，我却还是学业工作爱情都没结果，我可怎么办？想不到一下子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哪天没有男左女右了，我也没有问题了，这就是这几年的陪伴的成长。但我还是想要在男左女右没有前面各个方面的情况下有个好结果，报个喜。我要向叶谦学习。 哎呦，别向我们学习，我们特别 他要向你学习，一儿一女。 哎，那我绝对要祝福你以后会这样。但是呢，我们真的是你失恋或者失业或者是失忆这三失人群呢，我一直是这样说，我们帮不了你找对象，对吧？是我们也是凤毛麟角，是找过还成过啊，我们几率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确实不能说起到这个作用，还不如一个媒人啊，还不如一个去隔壁大婶儿或者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啊男朋友之类的。但是呢我们特别荣幸的就是我们能从心理上让你面对这些，我们每天晚上给你的一些宽慰和一些心情，能让你第二天就是特别好的去面对，特别积极的能有希望去干这些事情。 确实，我有一些听过丽姐节目的朋友，就经我的介绍，有时候第一次听，特别他聊一些情感话题的时候，哇，就说得特别棒。我朋友就问我，哇，你这个姐姐太知性了，太有生活经历了，太有智慧了，她一定是一个感情中很成功的人吧？我说，就还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是一个特别可以去引导人有一个积极面对事情的一个态度的一档节目。那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这14年啊，丽姐在我的生活当中，时不时的在一些美好的夜晚给我一个非常舒心的陪伴。 我还以为你要说，但实际上生活里她并不是那么在感情中很理性的。 我没说，我没说， 你说了。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告白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 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 前路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我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 飞到了天地边缘，放任我的执着，让世界尘埃是我的存在。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 苏醒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Hero 英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苏醒作品的前三名的歌曲。 哇， 厉害厉害厉害， 真的。说到这首歌呢，也能够让我立刻想起我写书的那段时间，这也是我14年的时光当中收获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写了一本书，在2014年的冬天发行。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当时2013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真的很艰难，就是白天上节目，晚上工作，然后还要回家写东西，常常就是绞尽脑汁写不出来，没有灵感的时候。刚好有一天我看电视，哎，电视里突然放这首歌的 MV， 你知道吗？ Hero。 对，然后我就一下子发现，天哪，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的人都会遇到一些坎坷，甚至遇到一些自己以为跨不过去的那么一个沟壑啊。哎，我觉得那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战胜这个困难，那你就是自己的英雄啊。哎，我那一下子就开始写到了早晨6点。 就人家说嘛，就是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打开电脑。就只要你肯动，其实就是发现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啊。 但是因为写那本书呢是第一次啊，要写大部头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不知道该写的过于写实化，还是说来一点就是夹杂我身边朋友的故事。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写身边朋友的故事，因为我朋友真的没有那么多。然后如果我写朋友们的故事， 再都得罪了就真的没朋友了。 如果我写了朋友的故事，大家一一都能对号入座。 OK， 所以我是一个虽然朋友不多，但是我非常珍视我的朋友们。然后我会首先不会这个让朋友为我啊告诉我什么而不放心，我是一个嘴非常严的人， 所以都是邀请朋友们在书里边写你。 没有，那是写序了。真的要感谢啊，在座的三位都在我那本书当中给我写了非常让我觉得此刻读起来依然很感动的部分哈。 我也有幸得到了丽姐的签名版的书，然后那个书也是在我的床头陪伴了很多个夜晚。 真的？ 只是放在床头而已。并没有。 你好歹翻翻呀、 啊哎！我跟你讲啊，我有很多听友真的因为读了这本书以后， 后就找到了他生命中那个等待的人了。 OK， 真的等到了，而且他把那个日期就抛回来发给我。 哦， 所以我觉得从2014年到今天也7年过去了， 所以是个良好的祝福哈。 当时我在那本书里面写着男左女右7岁了， 你 看，你想今年14岁了， 一辈的日子过去了。 而且你知道一个人的记忆他会7年更新一次，覆盖一次的，所以如果说14年它是2个7年的覆盖的话，其实按理来说很多人都忘了我们了，就可以不听了，但是大家依然还在。今天晚上小作文写得非常感动哈，我会在回家以后我会把每一条都会认真的再读啊，然后去想一想，我们说好了明年15周年的时候一定要聚啊，大家都要从现在开始立一个365天的计划。 你真是提前一年就预告、啊、 对，哎，你知道人家办婚礼很多就是一年的。 行吧，咱们组团蘑菇去吧，组团那个咱们去。对啊，那个见最贵的胸啊，拢最贵的，不是见最贵的胸， 这就是双鱼、嗯、大家听到了吧，双鱼男他总是在生活里哈，当你说一件很正式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愿意用诙谐的方式哈，让你不要感觉这个事情很紧张。 其实我还是沉浸在你们那本书，如果摆在床头真的能增加异性缘，真的能增加那个桃花运的话， 你想说为什么我不好使是吗？ 你床头没有柜子了，但我就建议大家都把你那本书摆在床头。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是叶谦带来的，如果我不播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人想听的。 yeah, yeah, yeah. Teddy Pop Music Don't Look Back 是我在节目里行进至今我想跟自己跟大家说的，因为我不想往回看，已经走到这儿了，那咱们就往前看。这首歌就叫别回望 Don't Look Back。 我想读一位听友的小作文，他说10年前拿着我的诺基亚想听歌，无意间打开收音机功能，那是第一次与男左女右相遇，从此以后每天的夜晚都要打开收音机听丽姐的声音。上了大学到外地用了智能机开始搜 up 在网上听，同时发现和室友竟然都是默默的粉丝，成功安利室友，并且他还买了丽姐的书。到今年已经是10个年头了，工作太忙，很少有时间听了。无意间打开微博，发现竟然是14岁的生日，马上下载了听听 FM， 来听，祝福男左女右生日快乐。哎呀，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很甜的朋友。 嗯，而且你想，我们常说人与人之间其实通过五个人，就会找到一些大家认识的相识的点。其实我有时候经常会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有一些朋友，他晚上回家路上真的像默默像叶谦一样像你们一样，就是听到节目会给我po一张图啊。 嗯， 然后我其实特别感动的是，我都没有以为的朋友他会一直在听节目，然后他会说，哦，这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在做广播。或者是我有朋友说，能原来我的同事也在听广播，就那一刻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的感觉很感动的时刻吧。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朋友其实在听。 对， 嗯， 都有谁啊？ 追根问底，这个 真的是 突然间尴尬。 这时候应该有一首歌。 时间已经到了，真的是尾声了哈。今天的节目很快乐， 是， 而且是比我想象中的大家更能够达到了一些新的碰撞。首先，我看到了，已经很久没有现场听苏醒唱歌。我记得上一次听你唱现场歌还歌曲，还是你过生日有一次。 嗯， 真是绝对没问题。 就是在世贸天街， 哦，好久了， 嗯，哇， 特别久了， 那真的很久了。 哎呦，在世贸天街那个人行横道那个，这个事情你也干了， 接个阶梯的嘛。 主要是丽姐太忙了，平常很少来我们朋友就是私底下的一些聚会啊。如果你来的经常来的话，你可以经常听到我现场唱歌。 我在这里啊，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熟，我觉得听友们也非常了解我们，十四年了，我们是真的没有见面的老朋友。 嗯， 对对， 有好多心事、心里话，我们可能都不见得和身边的朋友说，但在节目里无意之中就聊出来了。 嗯， 大家其实非常了解我，我基本上节目以外和节目中差别不大吧？ 不是很大， 不很大。 对，嗯，你真的是来上节目的吗？ 除了我在生活中和老家的朋友在一起会说东北话以外，我觉得我跟节目中和节目外是一样的， 就是你闭麦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蹦出一两句东北话。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场景和感觉不一样。 对， 然后我就在想，其实这么多年来大家喜欢这档节目，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一样的人，是因为是一样的人，拥有一样的真和率性，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其实已经从，你们知道吗，2007年我们初相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是 Apple R。 哦， 现在我们都已经是12了。 这长线记忆好，我都忘了那年代是什么收听设备了。 我已经找了，嗯，我去看了一下2007年到底有哪些事情是值得我们一生去纪念它的。 嗯， 却发现其实每个人所记得的都是和自己到现在还在延续的事情有关的。 嗯，也有很多变化了。那个年代歌手我们来电台一般打歌，认真聆听一首歌还是需要4-5分钟的啊，现在大家只需要15秒的快乐，在抖音上都可以听到一首所谓的歌了。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沉下来的时候想一想的问题。 对， 是， 嗯， 虽然丰富了，但是也把我们每个人培养的没有耐心了。 对的， 所以我们在这之前正发起了 Listen to One。 对， Listen to One 我们已经做了2期了，还会接着往下做下去。 对， 对，我们北京乐广播还是致力于让所有的听友哈，能够回归真实。 对，给大家介绍非常好听的音乐和非常出色的歌手。 嗯， 当然在这个广播直播里边听完之后可以到听听 FM 上去听， 还可以到 啊，你来说吧， 还可以到 QQ 音乐。 哎，是你酷狗音乐，酷狗音乐，全民 K 歌， 怎么又从电波中跑出去。 没有想到刚才一两句起了个头就变成一个商务植入了哈。 没有，主要其实这个是我们节目哈，啊，大家一起啊共同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 哎， 就是我们开始都觉得音乐是有一部分人在乎它， 是 在乎这种好音乐和能够让人沉下来留一辈子的音乐的人。 对的， 其实这是这样的一个正循环，就是歌手和行业的制作人们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做音乐， 嗯， 然后我们呢是认认真真的选音乐， 嗯， 当然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是可以认认真真的收听到音乐 的。 好的，感谢各位来到男左女右14岁生日的夜晚啊，谢谢嘉宾们，然后也谢谢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我们说好了，明年啊7月16号不见不散。 嗯， 好吧。 对，15年。 对，然后咱们该这个形象管理，形象管理啊，该职场啊，人生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啊，该情感的断舍离就断舍离， 哎， 一定要让自己在见面的那一刻， 我 们是通透的，